来得不容易，我会好好珍惜。我还想说，如果有机会，我还想继续给他们合作，认真的搞创作，拍出更好的戏，奉献给大家，好好的，好好的为大家服务，谢谢。 他这一辈子只想努力做一名合格的演员，简单、质朴、温如其人。经历过死神磨砺的李雪健更加笃定从容，然而交谈中却谦逊如前，甚少摆出夫子自道的神情。兴之所至，他还会饶有兴味地讲起讽刺段子，手舞足蹈之状，如同陶醉其中的顽童。我只想做一颗坚硬的小石子。从他的话中不由得想起关汉卿的自画像，那颗蒸不烂、煮不熟、锤不扁、炒不爆的铜豌豆。只是前人的画像铮铮如铁，李雪健的眉眼却慈悲如水。 听众朋友，您刚才听到的是《魔力 X 档案》节目编辑张璐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。 苦楚转折变化不怕多，恨什么真心去爱过，不要计较怎结果， 怕什么皮肤都擦破，还有心中的烈火，至少我看到特别多风景美白。 你知道吗？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。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。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。 董